Hello， 欢迎收看公民丁与南一共同推出的新课纲教学影片。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国一下单元六公平正义与社会安全当中关于个人或群体可能面临哪些不公平处境的部分。在正式介绍这个部分之前，我想要先来聊一下这个单元的结构。这个单元分成三个部分，除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之外，还包括基本生活与人性尊严及选择自由有何关联，以及为什么国家有责任促成个人基本生活的保障两个章节。我认为它的逻辑是这样的，先让各位理解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不公平的状况，再讨论到这些不公平状况是会让有些人没办法过基本生活的。不过第三部分的问句是，为什么国家有责任促成个人基本生活的保障？换句话说，课本已经认为国家有责任来促成基本生活的保障，只是要来探讨为什么而已。所以针对这样的状况，应该要由国家来加以应对，甚至是从根本解除不公平的处境，那么也就会减少让基本生活陷入困境的状况。但是我们会面临哪些不公平处境呢？这些处境都应该由国家来加以解决吗？这是我们这一季影片主要会讨论的问题。那我们开始吧。说到不公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幼稚园小孩相处过的经验呢？或者是你还记得你读幼稚园的时候的样子吗？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常常会说出不公平三个字，不管是为什么他的饼干比较大块，为什么他溜滑梯溜了两次，还是为什么我要擦桌子妹妹不用等等，小朋友都会用不公平三个字来表达心中的愤怒。我想大家应该都很能感同身受吧。其实小孩子的童言童语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不公平的情境和分配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而分配就又分成好处的分配和坏处的分配。换成课本上的叙述，就是利益或负担的分配。当你在乎饼干和溜滑梯属于谁的时候，当你在意谁应该擦桌子的时候，当你不解你读书比较认真为什么没有好成绩的时候，当你烦恼为什么别人的关注是在他身上而不是你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这种分配不均而产生的不公平情境。有些不公平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依据贡献的程度和需求的急迫性来决定资源和责任怎么分配。跳远时你的后脚跟在最远的地方着陆，你就是第一名。昨天妹妹擦过桌子了，今天应该要换你擦。弟弟要回家了，你先让他玩两次溜滑梯等等，你就可以玩了。甚至是我们把尺度放大一点，在医院当中不是先挂号的就可以先得到治疗，而是要依据减伤分级来决定。学校提供的补救教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去，而是由学业表现比较落后的同学优先使用。可是有一些状况的不公平就不是这么容易解决。举例来说，社会上面有一些制度和价值观念所带来的不公平就蛮棘手的。像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性别不平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男女之间会面临到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即便在同样的职位从事一样的工作，但男性却得到较好的报酬以及比较大的升迁机会，这就是一个价值观念所导致的不平等。另外，身心障碍者也会面临到这种制度和价值观带来的不公平处境。我们的社会里面常常预设每个人都是身心健康的，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对身心障碍者而言很不贴心的设计，例如在导盲砖上设置了防止机车进入的栏杆，对眼睛看得到的人来说，可能连想都不想，直接绕过去就可以了。但对眼睛不方便的人来说，如果沿着导盲砖的话，就会被绊倒，对他们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除了制度和价值观念会影响到公平正义之外，个人的出身背景也会影响到资源分配，进而产生不公平的现象。像是如果两个人一样努力，一样聪明，但因为其中一个人家境比较好，有比较多的资源让他学习，家里也认识的比较多掌握权力的人，就让他爬得比较快。但另外一个人却因为资源不足限制了发展，甚至要牺牲许多时间来帮忙家务，这也会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么多不公平的现象，那我们要进到下一个问题，究竟哪些不公平是要由国家来解决的呢？如果我们依据课本的章节编排来讨论，那么我们可以推论，只有会影响到基本生活的不平等才应该由国家来解决。而在国家需要解决的不平等当中，依据贡献的程度和需求的急迫性来解决的不平等，国家只要定出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了。像是前面我们提过的减伤分类，就是由卫生福利部医事司来制定的标准，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解决这样的不平等了。而针对价值观造成的不平等，虽然要改变大家的想法是一个浩大工程，但是短时间内我们可以先由国家对制度进行改善，再借由教育来改变想法，就可以慢慢的把这个问题转变成能够依据贡献的程度和需求的急迫性来解决的不平等。例如针对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状况，我们国家就制定了性别工作平等法来确保所有人都不该被歧视， 应该用能力高低或是贡献多寡来决定薪资和升迁，而不是由性别来决定，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说到这边好像都很顺利，解决一切的不平等似乎都只是想象力与时间的问题而已，但我们似乎还有一个类别的不公平没有解决，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你来说说你的看法咯。我们前面提过，个人的出身背景和人格特质也会影响到资源的分配，那你觉得国家应该要协助解决这样的不公平吗？为什么呢？像说我们前面提过的，家境富裕者享有比较多的资源和机会，对贫穷者来说是一个不公平处境，那国家应该要介入这样的状况吗？或者是我天生就长得比其他人来的丑，导致我要找到成家的对象难度比较高，那国家应该要介入这样的不公平处境吗？欢迎你留言说说你的看法哦。感谢收看公民丁与南一共同推出的新课纲教学影片，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小铃铛，公民丁，我们下次见，拜拜。